根据一个传媒报道啦，传闻嚟嘅啫吓，2017年咧嘅孔子和平奖啦，个提名名单咧就竟然包括边个咧？菲律宾总统杜特尔达同埋柬埔寨首相洪森嗱，佢哋都系一啲人权嘅斗士嚟嘅。咁咧，其实咧以往咧孔子和平奖咧，即系攞奖嗰啲人咧都系，例如边个咧？例如普京啦，例如卡斯特罗啦，佢哋全部人权斗士嚟噶。吓你咩啊？佢哋都人权斗士，系啊，佢哋斗跨人权嘅死士啊嘛。喂，我系强哥生还者八期， 好欢迎翻嚟第三节嘅强哥 生还者， 大家好。喂，呢个咩孔子奖咧？ 孔子和平奖 系咪孔子起？ 孔子即系孔子而佢和平，所以孔子和平奖。 即系大陆嘅嘢咧，会觉得好讽刺，人哋诺贝尔奖即系搞到有声有色。跟住而家佢又整个咁嘅咩孔子和平奖，即系个搞出嚟，大家听个名字就会觉得系一个老土俗气，同埋系即系会觉得系好娘嘅一件事咯。 其实咧，我哋中国人咧咁多年嚟咧，即系都好尊崇孔子呢个万世师表嘅。 系 咁，所以我觉得咧，即系有呢个孔子和平奖，我都觉得系无可厚非嘅。咁你谂下啦，系咪咁多年嚟都好尊崇孔子啊？除咗共产党之外。系咪先？你嗰阵时你批林批孔啊？你文革嗰阵时， 但系好讽刺嘅。当其实共产党文革嘅时候咧，就点样批评以前嘅所有抹杀晒所有过去嘅一切。但系而家就搬翻孔子嗰个招牌出嚟，就定一个咩孔子和平奖，就抵制呢个诺贝尔和平奖。啊，先唔好讲话呢个娘唔娘、老唔老土、俗唔俗嘅一件事。 我嘅偶像就孔子我日日我都系。我要听嗰啲咩嗰啲论语啊嗰啲，我每日要睇一次，我都瞓得着觉。我 阿、okay, Johnny 我都好中意嘅，孔子孔 Johnny 空嘛 ，Johnny 空 我都好中意嘅。不过我睇翻咧近呢个孔子和平奖喺2010年成立嘅，据说就系因为2010年咧，当其时颁发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就系俾呢个 刘晓波， 刘晓波系啦咁啊，所以咧国内就唔知点解就要制衡。呢、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咧就订立咗建立咗呢个咁嘅孔子和平奖。咁啊最奇怪，我翻查翻呢6年啦，过去呢六年嘅得奖者咧， 有事咯。我头先讲啊， 嗱，人权斗士又好啦，咩津巴布韦一个唔知咩伟人啦，姑且或者系之前攞奖啊白旗蛋所讲普京啦。是冇攞奖喎，仲要係发表一啲声明话呢个都唔知咩奖，贬低我嘅人格，贬低咗我，係拒绝出席去攞奖嘅。 其实呢过去有边个攞过奖呢，即当然各位听众可以 Google 下 search 下啦，咁我即其实都唔多㗎。 你揀啦欧拉下呢六届。 第一届呢，我觉得第一届好讽刺㗎。 係。 即第一届係由中共颁出嚟嘅孔子和平奖，係俾一个国民党嘅人。就俾连战。就俾连战。 因为连战係咪当其时係往大陆靠。咁当一个好似我哋喺大紫荆勋章咁攞。 佢係推动台湾海峡两岸和平嘅对话。 系、 你真系你唔识你冇咁讲， 统战啦、啊，简单讲就系统战啦、 啊。系啦，咁咧 啊，你连战有冇出席啊？ 佢嗰阵时啱啱唔得闲 啊， 系啦， 系视频咁啊，访问咗一片段咁啊出嚟咯。 跟住有个女孩帮手攞奖，那个女孩我唔知道有冇关系啊， 系啦，可能系契女咯。 总之女孩啦 ，OK。 第二格我觉得呢个劲， 嗯， 這個、呢个咧。呢、这个喺未来喺2018年咧，佢呢个国家将会成为世界焦点。系啦，第二系边个咧？普京 系 啦，因为佢搞世界杯嚟噶， 的而且确系焦点嚟嘅。 系啦。咁点解佢会攞奖咧？佢话治理俄罗斯贡献良多。 咁关大陆屁事啊？ 咁贡献啊？插嘴先， 只要咁我够治理我屋企贡献人多咯，我打扫得一尘不染咁，点解唔颁俾我咧？ 呢个你问心定系咪先？第一，第二就系、咁可能下届到你咧、 我经常保持滨州清洁，点解唔颁俾我咧？ 系啦，咁同埋反对北约干预黎巴来者，系啦。咁 咁，但系普京有冇嚟亲身攞奖咧？发表呢个伟大嘅感人宣 言，但我觉得呢个好过连战嘅， 系 即系佢。佢自己可能佢忙啦，忙啦，行令啦，咁咧 所以主办单位咧就安排有几个俄罗斯留学生领，咁都有 关系。俄罗斯嘅学生妹啊，系 留学生，我唔知系留学生妹都留学生啦。 O K， 系啦，系啲夜总会搵翻嚟嘅， 系啦。咁、okay. 但系咧，俄罗斯有个执政党网站，我谂俾人 hack 咗嘅，一定俾人 hack 咗嘅。佢就话咧呢个奖一文不值， 系 啦，咁俾人 hack 咗，肯定系俾人 hack 咗嘅。 系啦， 啲美帝专登去贬低我哋嘅啫。 好啦，嗱咁咧，去到2012年嗰届啦，咁我哋系双冠军嘅。咁有一个，我觉得呢个 OK， 呢个系联合国秘书长安娜， 系 啦，就话佢改革联合国，咁同埋咧，佢话哇，算叙利亚危机， 系 咁咧，同埋有另外一位咧叫袁隆平，我谂阿 Vin 你可能听过，即系佢系发明咗一个，即系研发唔系发明，研发一个水稻技术， 系 咁解决 中国人啦、 啊，系啦，为解决世界粮食问题有贡献。咁我 咁呢个奖暂时 so far 听落。 我都 OK 嘅 ，OK 嘅。 咦，咁我想问一下，呢、這个唔系和平奖嚟咩？ 系和平。 咁发明水稻咁同和平， 咁你有得食咪少啲打仗，少啲打仗咪和平咯。 咁样愣落去都得。原来我搞到间都好清洁，清洁之后就家庭和谐，家庭和谐之后一路愣落愣愣愣愣咁样，即系等于有家先有国咁样一样。 同埋一样嘢咧，我希望释除翻听众嘅偏见，就系、是、咧。呢、這个孔子和平奖本身咧，大家听到啦，都系颁俾一啲伟大人物啦， 系， 例如普京啊、连战等等啦。咁伟大人物有咩特征啊？就是、忙咯，咁忙，所以佢两个都冇出席攞奖。 哦，又系冇嚟攞奖嘅，系啊，好可惜啊。 好啦，过咗三年啦吓，咁大家各位听众唔使觉得烦嘅，我都个就快讲完噶啦。 O K， 系啦，咁咧就系一个释一成，一就系一二三四个一啦，释一成。即系一个，亦都系我国嘅一个，即系中国人嚟嘅咁样，系攞奖。咁咧，佢个贡献就系担任中国佛教协会 系 嘅会长期间，改革及发展中国佛教，可能发展到啲少林寺都上市，关佢事我咪。我唔知道，我真系唔知 道。O K， 系 咁啊，有嚟攞奖噶啦，我相信。咁我应该唔会好忙嘅。 我唔知道，咁静静会唔会反对呢啲？我唔知道。我唔知喎，即系佛门呢啲啊， 唔系可能问咗雍，系咪查翻系咪雍正精神攞奖噶？其 实唔，跟住你等阵先，你 OK 暂咗个名喺边 ？OK 好， 佢贡献就系世界各地云尼法佛法为世界和平做贡献啦，呢个好合理啦， 系 啦。有冇攞奖？佢系有嘅， 终于有人识得欣赏我哋嘅奖。 佢系宗教界第一个攞呢个奖嘅人啊！佢仲要表明我同你讲， 特赖咧吓，特赖咧，点解唔颁俾特赖？ 佢迟啲会颁俾另外一个喇嘛噶啦，即系特赖死咗之后嗰、那个，即系中共钦点嗰、那个，佢会颁俾嗰个 嘅。OK， 终于有人攞奖啦！经历完世界之后， 系啦，咁呢、這个。咁同埋，我覺得佢促進咗佛教同呢個中共嘅合作，咁我覺得即係都好有貢獻嘅。 其實白旗點解當其時唔考慮做喇嘛咧？可能你都可以攞呢個孔子和平獎。誒、欸，我期待幾時有萬子和平獎？好期待！ 我你見到呆咗，唔識答你。 或者呢個老班創意獎， 哇！可能遲啲有你冇玩。 我都想睇下。 哇！跟住咧，一四年嗰個勁啦。 啊， 係邊個咧？卡斯特羅。 哇 ，OK， 古巴英雄 ，OK， 独裁者， 系啦， 犀利， 系啦， 咁啊，卡斯特罗咪攞奖， 唔系，我要讲原因嘅，你要俾我解释个原因先， 好啊，好啊， 就系咧，话佢处理国际关系，尤其系咩同美国嗰个国际关系啊，冇用武力同暴力，即系嗰阵时嗰个导弹冇射到出嚟啊嘛， 吓， 咁所以唔计啦，嗰个就，即系想当年导弹危机嗰、那个， 系， 咁就解决咗争议同问题。咁咧对解决国际争端咧有启示，即系好重要嘅启示咁运运。另外咧就系退休之后咧，都同各国领导人同团体会晤，就消除核战方面作出重要贡献，系啦。 OK， 其实我已经开始觉得佢中意讲咩就讲咩。好， 系啦，咁咧。咁你卡斯特罗都系忙嘅， 系又冇嚟攞啦。 咁所以有个古巴留学生攞咯， 又搵个古巴留学生。 好啦，得翻两届啫，俾我讲埋一届嗱，呢个我唔会讲得长，因为我唔知边个嚟，即系我长数我似穆加贝。津巴布韦哦，津巴布韦个统治者 系 啦， 大国嚟噶，呢个津巴布韦 系啦，佢话构建津巴布韦嘅政治经济秩序，做出津巴布韦人民，系啦，咁咧就 咁点解唔翻俾阿努阿图咧？ 咁可能下届咧 ，OK OK， 系啦， 但系咧，佢我觉得呢个有贡献嘅。佢话佢系非洲联盟嘅主席，积极推动非洲和平。咁有咁贡献嘅人，咁佢第个但系好忙噶啦。 系 咁佢好忙咧，佢嗰届冇攞嘅。咁咧，但系佢又佢同其他唔同，其他啲冇礼貌嘅， 系 即系冇乜回应嗰啲嘢。但系佢有俾声明嘅，佢话咧。佢话拒绝顶奖，认为系炒作明星，系啦。佢话并透过发言人咧就话呢个孔子和平奖咧，喂冇乜公信力， 又系俾人 hack 咗，肯定系俾人 hack 咗啊！冇理由会发生嘅。我哋强过呢啲伟大嘅孔子和平奖，点可以俾人诋毁噶？ 好啦，去到上届啦，上届咧，其实咧本身我估佢哋想拎嘅， 系 咁，但系咧佢哋就系冇拎到，点解啦？首先我讲系边个咧？ 系 就系咧中国维和嘅英雄，即系维持和平啊，系啦，即系唔系五经啊，唔系五经，系、 okay, 啦，即系咧系有三位朋友嘅吓，三位仁兄啦吓，新娘娘杨雪萍同阿李女， 系 咁系咩人嚟咧吓？咁咧佢哋咧新娘娘咧系2016年6月1日。喺马里共和国维持和平嘅时候咧，遭遇恐怖袭击就丧生咗，牺牲咗。 点样维持和平呢？ 咁可能佢嗰啲和平部队嗰啲啦， 即系又只身冲入去救翻200个中国人民翻出嚟， 系啩？咁另外两位咧，就喺7月10日咧，南苏丹牺牲，作为中国嘅维和战士啊，佢哋用自己年轻而宝贵嘅生命捍卫了世界和平，即系唔惊嗰啲 friend 啦，系啦。 咁啊，有亲身攞奖嘅飘住过嚟攞奖， 系啦。 OK， 咁所以我咪话。佢应该上攞嘅，但佢嚟唔到攞咯。 系 咁，但系佢喺呢度个乜 remark 写住顺利颁发嘅。 啊，笑笑咗俾佢顺利颁发。 系啦，咁所以咧嗱，即系点解今次讲个孔子和平奖咧吓？即系我都话我净系读呢几条友个名字都读咗成几个字啊，好似下波抌波钟咁样。咁咧，其实呢个孔子和平奖咧，某程度上咧系反映咗我哋强国嘅。强国崛起嘅，诺贝我哋呢个西方社会有诺贝尔和平奖， 冇公信力， 我哋就有孔子和平奖，系证明咧有底气啊！依家英国人有底气， 有底裤嘅气味， 系啦系啦。咁但系好问到我 都有底裤嘅气味之后，系咪好开心啊？ 但系咧暂时好可惜咧，就系暂时咧就冇人理咁 样。有啊，顺利颁发嘛，有一个顺利颁发。 咁所以咧，我哋强国生还者咧，即系我哋都好希望强国再进一步强大嘅。咁 顺利颁发咗俾你啦。 咁所以咧，我都好希望咧，以后咧，即系真有人攞奖先首先， 系啦。咁佢颁俾白旗，应该都可以顺利颁发几样烧俾你咯。 系啦，即系我觉得你太唔尊重呢个奖入边咯，即系我好认真。 对唔住，我真系好唔尊重呢个奖，我真系唔知咩嚟嘅。孔子和平奖， 搞错你咁冇听过啦。头先我引言提过啦，今届咧提名名单咧就有传闻咧，即系啲咁重要嘅奖，当然有啲传闻噶啦。咁就系有呢、這个。柬埔寨首相洪森啦，呢个就好似当年做过赤柬嗰啲高层嘅呢个 咧。O K， 领导嚟嘅， 唔系咁佢可能就佢维护柬埔寨稳定繁荣 啊， 系啦。 咁同世界和平有啲咩？ 咁咪稳定咗柬埔寨啊嘛，咁咪世界有和平咯。咁又或者菲律宾总统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啊，我衰啲讲句啊，我谂起阿邓生，我谂起。 啊，每一次讲菲律宾，我都谂起邓龙威啊。 邓龙威真系，大家继续支持佢 ，follow 佢 Facebook 啊。 系 咁咧，啊呢条友佢咁都有得提名噶吓。 杜特尔特有好大贡献噶，又咁 打毒啊， 打毒啊，又拉咗好多啲鬼佬啊，或者中国人啊，屈鸠去藏毒，跟住掠一笔啊，替呢个嘅菲律宾政府搵咗好多钱噶， 咁正常。 咁所以系一个英雄人物嚟噶。 系啦，好啦， 如好可惜和新领嘅叫做乾隆年代嗰、那个和新，如果喺度嘅话，和新应该都攞呢个奖。 系啦，咁咧，所以咧，节目剩余嘅时间咧，我想问阿 Win， 即系你呢个咁。即对呢个世界历史或者政治咁有认识嘅人呢， 是 你觉得 嗯 之后2017年我哋未知啊，或者之后呢个孔子和平奖应该颁，有咩心水呢？有咩 我会觉得係金仔囉，金仔维护呢个朝鲜嘅和平係好有贡献㗎，我觉得一定要颁俾金仔。 有几和平去射导弹喎。 和平囉。嗱，佢发个导弹出嚟，大家南韩又唔敢出声，大陆又惊咗佢，咁仲唔可以维持成个东亚嘅一个稳定咩？大家几和谐啊！你谂下， 但特朗普话咩斩首行动，又话唔知十几号斩佢个手、啊， 斩咗先算啊！我觉得可以颁俾大肥嘅。 即系大肥对呢、這个 咩料啊？ 呢个星期二得到可以深入嚟，而家嘅 like 数已经去到过万先啦，起码有万几人听我哋嘅频道。当然未必系强我新闻者啊，当然系星期二得到啊，或者我哋有大肥看天下啦。咁可以了解到成个中国嘅情况、香港嘅情况，从而可以发挥到各位听众自己嘅贡献。咁大肥唔系应该绝对有资格攞呢个红猪和平奖？ 我会夹 MJ。 点解咧？ 因为 MJ 咧，你觉得佢即系每一次咧， 每一次去帮啲人移民嘅时候，可以将大量嘅中国同胞送到去海外，学习到海外嘅一啲底，学习到海外嘅一啲嘅优点， 同埋每一集咧，即系当我哋两个用啲好唔包容啊，即系嗰啲论点啊或者说法喺度讲人哋嘅时候咧 ，MJ 永远觉得话，我哋要包容，我哋用一个制度去宣传。去构建一个和谐同美好嘅社会 ，MJ 成日咁讲，即系我觉得 MJ 即系我识嘅人入边最和平嗰个嚟。 其实 MJ 如果再停30场会，我好开心。我始终对 MJ 嗰啲想法咧系不敢苟同咯，唔认同咯。不过 anyway， 咁我都觉得 MJ 可以有资格提名嘅。 系啊，咁咧其实我觉得呢个孔子和平奖咧 系， 其实啱啱嗰啲维和部队攞奖啦， 系 咁即系可以追颁俾一啲死嘅人啦。即系过身嘅人啦， 咁好多可以颁 系啦，即系其实 飞啦，岳飞都可以。 我觉得望唔完，因为咧我要跟翻个 standard。嗱，佢 standard 系啲咩咧？例如普京啦， 大陆有 standard 嘅咩？ 有，例如普京啦， 系 卡斯特罗啦，或者头先讲嗰个红心，即系嗰个传闻嗰个唔系韩心啊，红心 无间道 红心啦即系其实有个特点嘅， 系 即系而呢个特点咧，我觉得应该追颁翻俾一啲有特别贡献嘅人，例如咩人咧？ 希特拉、 史泰林 吓， 同埋秦始皇，系啦，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嗰个 standard。 东条英机都得噶， 东条英机咁你日本人又唔好， 点解日本人咪歧视日本人啦？ 唔系歧视咁，但系即系我觉得。即系史泰林嗰啲贡献大啲嘅，你列宁啊，史泰林嗰啲贡献大啲嘅。 咁第一时间应该颁咗俾我哋伟大嘅党主席毛泽东先嘅、哦。 咁毛泽东系咪劲得滞？唔会咩啊？ 毛泽东都顺利颁发啦，应该 啊， 可以顺。 唔系，即系佢系 喺人民大会堂咪可以。 你已经超过咗呢个奖噶啦，其实。 O、okay, K， 即系又系抵制呢个奖啦。顺利颁发唔到啦呢个奖咁 样。喂，其实咧啱啱咧，我再睇翻一个新闻咧， 系 头先讲嘅原来唔系传闻嚟噶啦。吓，我红心杜特尔就真系俾人提名啊喂， 真系已经提名， 系已提名噶啦。即系当然有其他人啦，即系例如嗱，头先你咪讲达赖喇嘛嘅， 系 佢有佢有个第十一世嗰个班禅喇嘛。即系佢系即系共产党嗰边选出嚟嗰个咧，嗰、那个有份提名啊！已经，喂，你做咩？你内幕嘅 喂，做马，依马会有冇开盘咧？唔知。 喂，同埋一个我哋都可能比较听过佢嘅名或者熟悉嘅，都有提名嘅像系边个？星云法师。 而我不知道谁是星云法师。 搞错啊！佢佛教界权威嚟嘅，即系成日话共产党好啊。 哦，咁只要。宣扬党嘅好处咧，就会有份提名嘅。 系啦，同埋嗱，同埋咧，我觉得呢个孔子和平奖系有公信力嘅。 嗯， 因为咧，佢嘅主办机构咧，唔系喺一个好远嘅地方嘅啫。 嗯， 佢系一个叫做中国国际和平研究中心，括弧香港，系主办嘅。 我想问注册地址系咪喺西贡嘅某一间村屋？ 我唔知啊，荃湾定唔知边度？我记得 荃湾工业大厦 系啊，我唔知可能你 office 手下咩嗰啲，我唔知系咪。 OK， 嗱，嚟到今集嘅尾声啦，咁啊，代表少少个人心声啦，好热切期待几时有一个。万子奖啊，或者有呢、這个老班啊，或者有呢个司马迁历史奖啊，等等等等嘅奖项，可以分别咁啊，即系百花齐放咁，即系等我哋喺繁忙嘅生活里边，可以增添一啲笑料啊， 系咯， 即系好期待，真系好期待， 系咯，咁我都希望咧，嗱，其实据我所知咧，强国咧。 即系唔止呢个孔子和平奖嘅，之前咪好多乜鬼孔子学院嗰啲嘅，其实都接咗唔少噶啦， 接咗唔少订单定系接咗， 真系接埋咗唔少， 我以为接咗好多订单 系啦。 OK， 咁咧其实咧，毕竟一个我成日想讲咧，就一个国家再有钱或者再恶都好咧， 系 有时一啲。所谓叫意识形态咧，人哋唔 buy 你或者唔认同就唔认同，你真系吹佢唔涨嘅。我想讲， 系唔准诋毁我哋国家噶，唔、可以咁样噶。 你仲做，我哋做咗我个角色。 系咁啊，开心心嘅环节到呢度为止啦。咁啊，头两节都讲咗好多唔开心嘅嘢，希望第三节讲咗咁多嘅。孔子和平奖啦，可以俾大家即系喺唔开心里面都增添少少欢乐啦。 咁下一集睇 MJ 带到啲咩新嘅嘢俾我哋大家啦。 好啦，咁下集翻嚟见，拜拜。